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晚上9:05:53，星期五的晚上，需要用这首歌来告诉你，爱得更久点开始了。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是寒冬里爱的花蕾，你稀释交换了泉水，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宝贝，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酒精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也伤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宝贝，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酒精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 这里让我想我飞飞，写了一个开心也醉，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I lost when you're getting body to the bow， 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成一落叶难忘的伤悲，为你止不住心软的美，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 晚上九点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呢，你可以自动生成这是星期五的晚上，这是在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当中我和你之间的一个小默契。那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是各位假期的第五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呢就要重新回到工作还有学习的轨道上了，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周末啊，加引号的这个休闲时光，因为已经休闲了四天了，这一周真的希望你过得就如这首歌所唱的一般，非常的美。今天如果想点歌的话呢，继续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继续为你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洋要送给兰兰的，此刻呢他们是在开车啊，在北京的马路上非常舒服的吹着晚风， 想听这首 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再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再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声音。 我就想要个一手 racket， 都随时笑得立在哪里，差距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拉在家里，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在东一个在西， 星球坠落这首歌呢是一对小情侣啊，今天晚上在游车河的时候呢很想听到的。放假确实让每个人都松弛了很多，整座城市呢也充满着一种休闲的感觉。虽然是在上班时间啊，在这个假期的上班时间，但是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夜，因为和以往不同，你大概可以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了，这种好的生活还有几天哈，要好好的珍惜一下。下面呢，我要送给一位在2010年点歌啊，一晃已经八年过去了的听友雨燕，如今已经做了妈妈。她说周边游归来的路上，准时坐等爱的动9点。回望2010年结婚，有幸点播了一首歌。如今不同的是，多了一个更加急着盼着听节目的小朋友，他叫田心玉，因此呢想为他送上一首歌曲。韩丽阿姨今天晚上没有带那首陈奕迅的歌，所以呢为你带来一首小朋友啊，外国小朋友的歌曲，希望同样呢你听完以后也会很开心，也祝你们假日继续快乐。 你是妈妈，你跟大太郎跟爹爹个有，我把不洗的沙发跟那你生了鬼没有，我的这都是我家的大大大大大大，怎么我跟爸阿爹去跟那家爸的辣椒，你是妈妈，你跟大太郎跟爹爹个有，我把不洗的沙发跟那你生了鬼没有。 听者有份，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会这么可爱。不凡世事满心欢喜，日子总是甜甜的。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来自邓紫棋。 感受停在无法的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 歌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下面的歌来自品冠，点播的朋友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因为名字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她说放假在家呢收拾过去的东西，发现了一封信，想起了一个人。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为此，市气象台在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而且明天的气温有较大幅度下降，朋友们应当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昨天是国庆长假的第四天，国庆档影视大战的战况也更加明晰。无双的领跑优势明显，张艺谋影则首次在单日票房上赢过开心麻花理查的姑妈。冠军无双单日报收8952万，累计票房4.23亿。亚军影单日报收4976万，累计票房3.29亿。季军理查的姑妈单日报收4830万，累计票房4.1亿。好莱坞老牛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的新片《骡子》曝光正式预告。伊斯特伍德在片中饰演一位高龄的毒品贩子，预告片当中出现了被警犬发现毒品的惊险一幕，同时呢，也回顾了他落魄生活困境和贩毒的原因。这是伊斯特伍德除了执导影片之外6年来首次主演电影，这部影片也是88岁的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第39部影片。漫威剧集《超胆侠》发布了第三季加长版中文预告，第一季当中被关进监狱的威尔逊·菲斯克回归。预告显示，从监狱中出来的菲斯克宣称自己已经改过自新，然而超胆侠马修·默多克清楚他是怎样的人。马修曾经威胁菲斯克，令菲斯克怀恨在心。马修立誓这次要彻底铲除菲斯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幸福。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10月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的爱得更久点。而且呢，今天晚上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明天10月6号和7号，我和你一样会放假休息，再见面就是下周一喽。所以如果想点歌的话，请火速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耳畔我们要听到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醉赤壁》。当然副歌你是最了解的，确认过眼 神。我也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现实 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对你有情极深。 兜兜转转在人海茫茫中，终于发现了眼神比较有感觉，一对视，确认就是他了。这感觉就算是现在没出现，将来也会有的，因为那么多人都验证了，一定会遇到一个对的人的。这里是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点歌。那我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也特别把去年今天晚上的直播帖抛出来，因为去年呢也是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听友简单幸福 A6， 他说突然间发现在广播里竟然找到了时间坐标，看着去年的广播帖，依稀记得去年的今天我还是在老家的夜里听广播，也隐约记得那天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真的都变成了故事。很想在这个夜里点播一首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对啊，记录的魅力可能在那一刻不觉察，但是过了一年两年甚至更久，你会发现他们就是那些活着的记忆。风 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随便 I'm addicted to this girl. She's got my heart tied in a knot and my stomach in a whirl. But even worse, I can't stop calling her. She's all I want and more. I mean, damn, what's not to adore? I've been playing too much gigs. I've been listening to jazz. I call so many times. I swear she's going mad. And that cellular will be the death of us. I swear, I swear.In oh, I'm running my mouth just like I got her, but I surely don't, because she's so rock, yeah, rolling out of my league. Is she out of my league? Let's hopeI'm in trouble, I'm so cliche. See, that word just wears me out. Makes me feel like just another boy to laugh and joke about. But even worse, I can't stop calling her. I love to hear that voice. And honestly, I'm left with no choice. I've been playing too much gigs. I've been listening to jazz. I call so many times. I swear she's going mad. And that cellular will be the death of us. I swear.I swear. In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晚上9点45分，感谢朋友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陪伴各位的爱的更九点，要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不知道这位叫做 Let Us Live 的朋友是否还在收音机边。你说一个人在外读书，没有假期也回不了北京的家，很开心是直播，想点播这首太阳，送给孤单弱小又无助的自己，慢慢成长，做自己的太阳就够了。 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在你寂寞的心房，就让淋湿的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 因为这首歌，希望你的节日格外的快乐。不管在哪里，其实能够有一个给自己提供光、提供温暖的小太阳，做自己的太阳，都是很棒的。好了，今天晚上以及假日当中陪伴你的男左女右都显得